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12:06。今天呢，来到了1月10号， 星期二。 星期二的凌晨，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这个礼拜我们有很多东西要送， 应该说今天最多。今天算是如果以送东西的股市来说，算是开红盘，涨停涨停。 话说一个你根本就不在股市打滚的人， 我可以跟他预告 这么喜欢 送礼物 用股市的术语呢， 我们会一路下滑，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 开高走低，就这个礼拜开高走低， 很会用词，对，我就是要讲开高走低这件事情。 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要送，我们有郭靖的隋唐考要送，我们有一个礼拜的 股股， 好，股股要送，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要送你去看电影。 之前他还有为了这部电影来台湾做宣传，他是山田孝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关联性很低，可能因为只是日本人而已。 你要讲什么？ 他的关联性只有日本人。我今天在家里面看了 Gaki 的访问，我觉得 Gaki 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今天就是 Gaki 说。嘿、hey, 马克君，我们在一起吧，我会不会就 尿裤子 就想要跟他在一起了呢？ 你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吗？ 不是，可能就是我要跟我女朋友说，不好意思，我想跟 Gaki 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刚刚那段真的好幻想哦。所以他的访问是跟新演员一起吗？ 不是，应该是有点久以前他一个人，然后访问上的节目是 Tokyo 的节目。看到了 Tokyo 我就想说 Oh my god， Tokyo 怎么会变这么老、 他们就是大叔啊， Tokyo 就那么久了，他们又不是什么官八，又不是什么的， 好可怕、 他们是 Tokyo、 超可怕，岁月不饶人，太恐怖了。 说到这个日本，是不是因为已经讲到日本，我就想到这个呢？ 你又要想什么？ 因为去年蛮新的男女纠察队台湾播的、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单元是说过气谐星跟现任谐星的对战， 他们谐星的风潮其实很快，对不 对？ 有时候甚至一个月 就不见了，或是他就只有一发 就 一招就没了，或者是他有丑闻他就必须要离开，然后就算他当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总之那一天他们又进行了现役当红的艺人跟以前就是你知道 谐星 PK， 旧谐星 PK， 对，旧谐星的领军，他们 leader 就已经是小岛义雄嘛、就那一招就 そんなに関係ね， 对，就是然后他那天就是使出了在练舞当中有人跳，就是你左右用两个玩偶、就是你跳舞的时候旁边左右就有两个人一跟你一起跳，因为你有点像是拿两个竹竿在同时只控制两个玩偶，你知道我在形容那种感觉吗？ 蚌壳精的概念。 对，可是他在你左右。 对。 那小岛英雄就是左右也加了两个泳裤男子、所以他就说一点也不在意的时候有三个人一起，就是会加倍那个效果。就在那一集过气的谐星当中，我就看到了一些因为如果我 follow 的日本综艺节目真的很少的话，很多谐星其实 会重复一直上， 他们可能很红，可是我不知道，因为台湾买的节目就是那几个。 是是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知道他是因为丑闻，我不知道他是劈腿、外遇还是怎么样，所以他那时候可能很红， 然后突然 就不见了。他的段子真的是好笑到爆炸，我昨天半夜就突然又很想念他，我就上网去搜寻，可是我找不到男女纠察队 的 那个。我找不到男女纠察队那一个，因为你知道他们为了付出然后要赢得胜利、所以他们是把自己所有精华在里面用尽全力的表演，然后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太精彩了、我就搜寻他其他在 YouTube 的段子就比较松一点，比较没那么紧、我就觉得不行，我如果让你看我就是要看到精华片。他甚至为了想要，我不知道他可能想要进军美国还是干嘛、他也拍了一个还有英文版本的，就是、就是他都会讲他那些段子，可是他全部用英文。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This， 我没想要 用英文讲。 对，我没想要听那个英文的给你看，可是我也觉得他的内容没有像他那天那么紧凑。那个谐星叫做安村，中文把它翻成，总而言之就是很开朗的安村。 总而言之就是很开朗的安村，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就是有人看到了男女纠察队的那一段，然后可以把精华剪下来贴到 YouTube， 在。 在 然后再转贴给欧马克看，因为那一段真的太精彩了。 嗯，哪一种就是很紧很满这样子？ 他就是大概也是会塞，就慢慢堆高。 一人段子， 他是一个人，一个人，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我后来看了几个，发现他哦，原来他是一个重复性的感觉，虽然内容有变，可是大致上还是那样。嗯，所以我才希望你第一次看就是看到最好笑的。 哦， 就直接看到他的高峰。 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因为他在台湾真的好冷门哦。 废花人组要来送东西了， 好。 好，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一开始要送的是飞碟随堂考。 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飞碟随堂考。 郭靖该忘的日子，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的最新专辑名称呢？答对的话可以得到洛梨修护沐浴洗发组一份哦。 什么？ 洛梨 Avocado。Avocado 怎么听起来好像很棒、啊、 修护沐浴洗发组一份， 沐浴洗发组，所以有洗澡也有洗头的，好棒哦。 目前今天我们送的赠品除了电影票之外都还没到，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洗发， 我们只能凭那个文字来猜测。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的新歌，叫做《分手看看》。你知道郭靖的最新专辑名称吗？0223639955 0223639955。 就不用太纠缠，也许有点伤感，还是顺其自然，忘掉承诺，何苦强求地久天长，一个人多简单，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逞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纯天然，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谁舍得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不该回头望，狠不下心就不了两败俱伤，卡关了就不用太纠缠，也许有点伤感，还是顺其自然，忘掉承诺，何苦强求地久天长，一个人多简单，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逞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纯天然，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曾有过希望，却走到失望，还不想绝望，如果失去了方向，就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逞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心动浪漫。 勇敢。爱边走边看，让时间判断。 分手看看，最后就是让时间判断吧。郭靖的最新专辑名称就是《我们曾相爱》。今天的答对者他其实还有《青春期543》要讲哦。 是， 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期待他。 我们搞不好今天就期待这一位。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会有一通《青春期543》的 call in。 不对，他有留下电话来。 就算你不打给我们， 我们也会天涯海角追到你。 有够变态。 12:17，今天呢还要送的就是一周活动 第二送， 第二送姑姑可以哦。姑姑呢接下来他签唱会要紧锣密鼓的，1月22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在台北西门红楼，晚上的7:30在桃园的台贸购物中心，我们曾经办过签书会的地方呢。 哇哦！ 另外呢，台南场在2月4号对号入座台南生活美学馆演艺厅，下午的3点，台中场全场站席2月5号下午3点，他打方舟艺文展演空间。桃园场对号入座2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4点，桃园展演中心开始要巡回的姑姑，请问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啊？ 今天就问这首歌的歌名吧。 这么简单，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要送你姑姑毛巾，限量专属姑姑毛巾。甜点是不是要打电话了呢？ 马克，你不要随便模仿我。 孩子音符就像呼吸般调子要小心，音乐我 party， 我心情我不会说不，他说他努力，我绝对不会偷吃不。帅哥，我手里各种自拍的角度，帅哥，我精算每天练功的时数，帅哥，天才有关生命的事物，顶着老二的道理，是打不死的麦迪， 嫌我太帅。 嗨，厉害，超级厉害，嗨， 嗨， 怎么这么棒？一 Q 就打进来，人家还觉得我们是 say 好的，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吗？ 应该是吧。 你现在还爱着 MP 吗？ 这也还好啊。 什么叫也还好？ 他喜欢完整的 MP。 对啊，然后比较喜就是反正也没什么活动啊，就这样。 你现在有新喜欢的吗？ 现在，就这样。 没 有新欢还是不好意思讲， 好不好？ 没有啊，我以前都蛮喜欢宇宙人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是没有很长的活动，所以现在就是几乎都在。就是也没有在追什么。哦，我前几天有去，就有追蔡阿嘎。 啊！ 你说去他们的圆游会吗？ 对。 好突然哦。 跟我们说说他们缘由会好吗？ 他们缘由会哦，就是那天人超级多，真的是真的很像跨年晚会，然后提早这样。然后那天就是那天我们很准时，我们想说就不要这么早去，然后他是一点半进场，然后我们一点半到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他们从校门口开始排队，然后已经排队到转弯转弯转弯转弯，已经到整个校园的底，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嘉义那里校园很大，然后已经到校园的底，然后才走进去巷子里面，就是整个很夸张这样。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就是想要就是朝圣蔡阿嘎他们的世纪婚礼，跟就是顺便去缘由会逛逛。 对，然后我们本来还一度进不去，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门就突然开了，我们就走进去了。 那里面也很挤吗？缘由会里面也很挤吗？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挤，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一直觉得就是走不到队伍的尽头，然后结果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也还好，但是人真的蛮多的。可能因为前面就是有说不能进去，然后就有些人已经回家了之类的。 为什么前面会说不能进去？是因为里面人真的太多吗？ 好像是就是他们有人数的控管， 要暴动了。 对。 那进去以后缘由会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吗？还是就是一般缘由会，比如说什么砸水球啊，什么吃东西啊，喝什么干冰，什么 喝干冰， 干冰红什么干冰汽水哦。 哦， 最好赚的不是就干冰汽水吗？对啊。 里面没有，里面就是比较特别，应该就是卖他们的婚礼，就是周边，然后就是有出一些商品，然后其他都是 婚礼小物， 就是他们因为这一次婚礼然后做出来的周 边。他们该不会有卖他们那个婚纱吧？然后那一本要价1280，不是就那一本。 哇，那一本 小本的这样，可能小珍藏，然后1280卖给你， 超赚。 可你珍藏别人的婚纱要干什么？超莫名的购物。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小物是什么？ 就是有那种什么扑克牌啊，然后幸福玉手啊，然后水瓶，然后还有蔡阿嘎的签名棒球，不知道买这干嘛。 签名棒球是签名棒球是有很多颗吗？是有100颗还是就是一颗？ 我不知道 我宁愿 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还在 都不要那个什么恋爱玉手。 是哦，为什么 买他们两个恋爱玉手干嘛啦？ 他们修成正果 那就是你们的个案啊！ 你去日本什么随便神社随便还没用 是 他们修成正果好，还有呢？ 啊，还有反正就是类似，我现在也想还有卖桌历。就是年历，然后 有其他摊位吗？ 他们其他摊位都是闯关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表演已经开始，我们就来不及去玩。然后 有表 演，他们好像有，就是阿嘎的表演，然后是马叔叔弹吉他， 小马叔叔弹吉他，然后他唱歌这样。 对。 这就是青春点点精神损害的放大版嘛。 人家搞不好是真的就好听。 就当我们有这么多粉丝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没有。 我会推出我个人写真集。 哇，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吗？ 我们又不会办缘由会，拜托。缘由会 也是可以啊，办在你母校综合高中多棒。为什么突然用？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刚刚听你那句话觉得你好像对综合高中充满了怎样。你是不是觉得在穷乡僻壤那个学校？ 对啊，你是不是心理有问题？我只是想说，蔡阿嘎搬他的母校啊，吴玛丽不是也搬你的母校吗？你这人是 好了好了， 心理防卫有刺是刺猬 我是刺猬没有错啊， 真的感谢你甜点， 甜点电话不要挂哦。 好， 拜拜。 音乐全主打。 Yeah. 的就是无条件的爱你啦。五百 and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点阿辉》，和你一起跳恰恰。 你敢不敢超越自我？就从 Spartan Race 开始，大中华首度举办 Super 超级赛 Spring Super 双重体验，5月20日就在高雄 VVIP VIP 其他优惠1月12日开始，活动卡抢先报名，限时限额，错过一定后悔。 来台北小巨蛋， 所谓的 请最好的林宥嘉。Camera Phone 冠名赞助林宥嘉 The Green Yoga 演唱会台北站1月7日 KKTix 开始售票。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 十二点二十九分，好，今天的开高，我们还没有那个高，还没有到高点，我们现在高点要来了， 更高， 高点要来了。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山田孝之， 谁呀？ 打 啊， 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山田孝之这一部。黑金丑岛君，你想去看这一部吗？在1月12号就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在喜乐时代影城 南港。 对，如果你想去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们的通关命语就说我是山田孝之fan。 我本来想说光那个电影的片名就已经够难了。 没有啊，这通关名语很简单吧。 我是山田孝之 fan。 对啊，我是 你爱山田孝之吗？ 我其实没有，不算有看过他 的。好结巴哦。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可是我对于他的访谈出来的那个形象架构跟他就是最新的这个什么勇者，他们那一个拍了好几季的 勇者斗恶龙， 对，我就开始觉得这个人应该也是 有点 夜死。对对对对，蛮妙的。而且他访问就是虽然他现在很像在恶搞，可是有些访谈当中你又可以看得出他的认真跟他想做的事情不是瞎弄。 嗯， 像我们广播剧有时候真的瞎弄，你要硬说出一些什么是说不出来的。 会吗？我还是说得出来啊，因为意义都是事后赋予的啊。 可是他会说他想要做这个的源头是什么，他为什么想要把它拍成这个样子，以及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但听起来不太像是 硬掰 事后瞎白，是他真的想好再出发去做这样。 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五马力是服侍苍 太 妃。 才屁呀、啊、 愤怒 通关密语是我是山田孝之 fan， 我们就请你去看《黑金丑岛君》这个星期四晚上7点在喜乐时代影城。 0223639955 0223639955。 即将飞上的天空， 勇敢地展开翅膀，说遍了未来的宇宙，爱一点一滴凝聚，微光像重逢。 是因为通关密语太难啦、啊、是不是大家记不起来日本明星的名字？ 我是山田 尚太。 我觉得不是通关密语太难，是你太烦，就是你故意想要跟我叠在一起，害大家有点困惑。 哦、对不起， 通关密语是我是 不是、哦？ 我是山田孝之 fan。 02236399555，02236399555。 来一场诚实的对话。 你这家伙啊，孤单又渴望自由，难道皱纹还没提醒你快没有机会回头？有没有搞错，有了梦还想以后再说？难道白发还没警告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由医师制作人达医生为风华新人陈思伟量身打造的新歌《你这家伙》。 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梦，幼稚的伤痛，世故的看透，麻醉自己忍痛挥霍，梦醒后还能有什么高头？ 就算白了头也不要冷了念头忘了梦。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推荐给您，同名主打《你这家伙》。 谁也会连本带利吹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年终岁末，新的一年又要来了。过年时刻，您有亲人可以团聚，但是在我们社会上，有许多的老人家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动帮助困苦的老人家，送他们一个礼物，给他们一个欢喜围炉的机会，也送给他们一些温暖。您也可以是独居老人的圆梦天使。洽询专线02-2592-7999。老盟与郎祖云，谢谢您。 每一刻的情不自禁，每一次的捕风捉影，都是我自己幻想的作品。 全是幻想的作品。 秀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情歌新格局推荐《幻想的作品》，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大家好，我是谷谷。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青春期543，三三三。 刚刚最早打电话进来那位先生。现在是你的时间咯，整个都是你打电话的大平台呢。 02236399555，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啊。期待接到你的来电。 Look, give me now. Oh, hey, come on. Come on, feel like a 023639955，12:4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啊。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刚刚那个布鲁斯。 布鲁斯， 布鲁斯，你好。 你好， 布鲁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今天是我第一次打电话。 你说第一次哦？ 对， 第一次打电话的布鲁斯。 新登场。 对。然后那个昨天是我生日。 什么风把你吹来？是因为生日快乐吗？ 就是想说，就是我把就是昨天是我生日嘛，然后我把那个你们会不会把 FB 的那个就是那个生日那个 删掉是不是？ 什么掉？ 就隐藏起来啊。 隐藏 起来。没有，可是有的时候我在看啊，就会发现有几个被隐藏。因为如果你是管理员，你去看，你就看有几篇隐藏，可是他有时候字也蛮多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判别，他觉得这个他必须把它隐藏。 可能这个账号曾经用过太多标点符号， 还是里面用的词是怎么样会被隐藏吗？这我不确定。 或是打太长一段，好像也会被隐藏。 嗯， 就像迪闹在那个欧马克，好像也常都会被隐藏。然后他虽然都打得超认真，可是就直接都被隐藏，超衰。 所以有的时候是那个脸书直接会把你的留言隐藏。 对啊，很怪。 不是，我是把我就是生日，就是个人动态的生日隐藏掉，让别人看不到。 嗯嗯嗯， 对吧？就是你们，就是，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其实我跟我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 嗯， 你跟谁？ 前女友。 哦。 对吧？然后我们那个生活圈就是非常的相似。 嗯。 对吧、啊？然后就想说，就把它隐藏掉，让他过啊，就把这个生日让给他过就好。 可是他也没有来留言啊。 可是我在想哦，如果我按掉之后，记得我生日应该是只有我妈跟他而已吧？ 那 应该同一生日啊，对吧、啊？ 也好啊，就是 不是只要重要的人记得就好了，如果大家都要靠提醒记得的话就不是真记得。 对啊， 随便留个生日快乐也不是真的要祝福你 啊。 那个 对啊， 不真诚，不真诚啊。 是啊， 对。所以你的生日怎么过的呢？ 就准备期末考经济学。 准备期末考经济学，下学期现在应该是总经吧。 啊，就是我大一啊。 大一，哎，现在是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啊？现在是上学期耶， 哎， 啊，还在各经的地方 啊？什么经？ 个体经济学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有上过经济学啊。 他那么聪明， 我还不止上一次，我上三次，因为一直被当掉。 我去年有就是那个，就是留言，印象嘛，就是有说就是前女友同一生日那个。 完全没有哎，尤其这种跟感情扯在一起 的，我就更容易忘记了。 OK， 好，没关系。 除非你们爱的很特别，那看来是 怎样的爱算特别？ 就比如说，我跟我女友以前我们同一天出生，然后我们在医院被报错，我们 什么啊？这个也太离奇了。 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我们从小都有一个共同，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跟自己的家人长得很不像， 嗯，然后跟对方的家人长得很像。 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彼此，然后就后来生活圈越来越熟。有一天我们就在某一个人家里，就是我们生日就 party 来玩，然后就发现，哎，就是难怪我觉得他很眼熟，因为他跟我妈长得好像。哦，然后开始追问这些，发现好像原来当年报错， 天哪， 这就是很，这就是我会记得的 couple， 也太偶像剧了吧？ 这个有办法？这个还要这个会分 手吗？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吧？ 没有血缘关系 啊，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还是有可能分手的，对不对？ 有可能分手，但不犯法。 对，都对，嗯，但应该还是会是一辈子交往的朋友吧。嗯，因为那等于是你的原生家庭哎， 就如果你们相处的好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大家族。 对， 然后父母亲都喜欢对方。 对，然后又没有任何的什么可能婆媳问题，因为哦，我谈你都来不及了，过去那十七年我都没有谈到你，未来的十七年我补回来， 感觉好美满哦。那之后甚至还说抱别人家女儿好了， 超变态， 超变态，嗯。好啦， okay， 在这边布鲁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期末考加油。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是不是去过了看大卫库塔，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卫库塔的观后感？ 大卫库塔，因为我就是一个老实人，然后我没有听过像这种 party，所以他的票上面写七点开始，我真的傻傻的七点就要去。 我不是在前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他八点四十才会开始 吗？对，然后你跟我说，我才紧急改成就是跟朋友约八点多才去，不然在那边不知道待多久， 啊。 然后我又不认识那个暖场的 DJ。 暖场 DJ 是女生吗？ 我不认识，因为我到时候他刚好结束， okay。 我就是从那个捷运站要过去的时候，远远听到他就说 Thank you， 然后就是你听到他在做 ending， 他说哇。时间算的是刚刚好呢，刚刚好的时候大雨就下下来了。 因为是户外 outdoor， 对，雨是大到你必须要买雨衣，你没有办法忽视那个雨，就假装 可以淋着雨， 假装就是不行，那雨真的太大了，你就全身都会湿掉，而且它又在停车场，所以满地你经过就是踩着烂泥啊、 泥巴 水啊进去。然后我觉得最荒谬的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看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场地很大，可是它还是规划了一区是有架起来的台子，感觉那是 VIP 包厢区， 可是它也看起来也不像包厢，它就是像架起来的一个台，然后是有棚的。 对， 那个场面最荒谬是我觉得 VIP 区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 真的假的？ 那个看起来就很，因为我可能是。可能就是舞台会有个那个叫什么控音台嘛，然后控音台之前我没有往控音台前面走，我也不知道前面有多挤， 所以在后面 反正大家都嚷嚷的，我站在后面我也觉得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阻碍应该就是不会有太多人，可是那个棚里面挤满了人，就黑压压一片，然后在里面我说天哪，这也太怪了吧，就里面的 VIP 比外面还多人啊。 没有啊，因为前面可能真的很多人啊，因为你如果在控音台后面的话，那你真的在蛮后面的 哦，是 啊， 对啊， 已经算在蛮后面的。 好吧，我就在那边等啊等。可是我站的地方就是还蛮，就是那边很浪，然后我左右所有的人 他们就是都大跳特跳，就跳得很开心，然后也会跟着就是因为大哭完他会突然把他 mute 掉， 然后就让你他享受大家大合唱。哦，我后面哒哒哒哒，就是你说像我可能还要特别就是有几首歌我喜欢，可能要赶快记下歌词。大家随便 Q 拿几首，我后面 大家都会，对不对？ 我后面那群他们都会唱。 对，你会觉得在台湾听西洋音乐，而且就是完全记得歌词的人，比你想象中的多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的那个才播第一个音，他知道耶，就马上知道什么歌， 啊、 超强的。 对啊，所以你根本没有等到这首歌就离开了。 对，因为我已经站了就是一个小时了， 还没有 泰坦 尼 克，就是没有泰坦尼克。 你觉得他不会有是不是？ 我觉得他一定该，他应该会有。可是因为他中间也放了那个路人的那一首，也不是路人的。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就是 你开心了， 就也觉得蛮好笑的。可是那天淋大雨，就是穿雨衣在，就是那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就瞬间觉得怎么这么青春啊，那一瞬间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啊，这就是 outdoor 最特别的体验啊，就是全身都是泥。 对，就还好去的人没有跟我生气。 去的人应该是不会生气的吧。 对，就感谢主。 对啊，金歌金曲 就是无条件的爱你啦，500 and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点阿辉》，和你一起跳恰恰。 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协珍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协珍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协珍。 周杰伦、江蕙、铁竹堂、黄小琥、南拳妈妈、温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尔法。阿尔法22周年纪念新歌加经典双 CD 限量盘，首播主打合唱曲《光 Light》Alpha Music。 我们是 NBE 自由引力。 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年前，他第一次站上万人舞台，爱已开始蔓延。这个舞台就是他和你的乌托邦。阿妹乌托邦2.0庆典世界巡回演唱会高雄场，1月15日开始售票，请洽拓元售票系统。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飞天联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远方山林吟唱的旋律，历史记忆流传的乐音，青春年少狂飙的歌声，就是爱乐管弦乐团将首演金曲奖最佳创作人李哲毅全新交响曲作品《一路走过来》，我们在这里，邀您同享台湾百年音乐故事。1月20日，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一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义发行。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点四分，就如吴玛丽广播女神的预言，我们今天就只有一通布鲁斯来电，0223639955，青春期543。欢迎大家呢在大台北地区锁定 FM92.1 的飞碟电台。如果呢你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的话呢，在这边必须要先跟你有一个温馨提醒。 怎样？ 就是你可以听节目，但如果看到那个留言，建议你不要随便点进去留言看，因为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与愤怒。对，因为就是那个负面能量太强，可能会打坏你现在听广播的好心情这样子。 那我来让大家创意发想好了，可能会把留言洗掉，你看到比较有趣的留言。 你确定？你确定？ 不是，因为我刚刚看到脸书上有位同事妈妈，她说女儿的作业在问妈妈又要造词，但是她那个词就有点难，她想不出来要造什么词，要造两开头的词， 两 一两二一两五两八两， 两个人的两， 两个人两不是有人字旁吗？ 没有人字旁啊。 对，然后妈妈想了很久，就说两光。妈妈，我觉得应该不能造不好，就是 你说两光哦。 对，他想要造一些正面的词，然后妈妈就再也想不出来，于是上脸书求救，脸书大神。 你说两个人这样不能算是一个词，是不是？你说他要造出一个名词， 一个词，对，就是一个 两光是形容词，那不就 应该形容词、名词什么都行吧？ 两两成形， 两两成双。 之类的， 我刚刚就看到大家回应，就是很努力的绞尽脑汁，两 用两造词，只要造词就好。 我小时候怎么觉得没有造过两开头两，我觉得好难哦。要造出一些，你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很想要在 你说同学间表现一下， 因为小六的时候我查那个词，我就是以要跟别人不一样为乐的臭小孩。就是我就是不要造那些你们都造出来的词，我都要查一些很难，然后去翻词海，就是好像炫耀我很厉害。但两很难炫耀。 好，我们先不要查字典，先靠自己的脑子试试看。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嗨， 你好， 你好啊。 等一下哦，那个我刚刚看到 APP 有点暴怒了。 你有到动怒哦？ 因为我觉得 是一个 容易被影响心情的， 是一个练习自己的情绪的一个好机会。对， 因为我是觉得说你播这个没、 是谁？ 我是那个亚瑟。 亚瑟，哎， 对吧、啊？就是之前肠子有问题那个， 肠子有问题的亚瑟， 怎么听起来这么妙？ 反正以后打电话进来，你就叫说我是肠子有问题的亚瑟。 就那个我是里面那个黄衣啊，刚刚有跟他吵过一次的。 嘿，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你动怒， 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愤怒？ 是， 因为我是觉得说，你们，因为我也是做服务业，我也是做厨房的啦。然后就是大家都服务业，然后有些时候播与不播，你可以选择不听。对啊，你既然可以选择，你有选择性，你有自己有选择权，为什么你听下去你还要那边有的没有的？然后我是觉得说你既然要这样子，你干嘛这样乱把大家的气氛搞乱？对啊，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真的很糟，因为比如说我在炒菜嘛，然后客人说他不喜欢吃苦瓜，结果他要点苦瓜，然后说苦瓜很难吃，最后说啊，我不喜欢吃苦瓜， 骂你， 对啊， 会做菜啊， 对啊，那 怎么考过厨师的？ 我没有考过，我没有考 过，哦， 我真的快疯掉啦。 对啊，所以就是你就不要看啊，就远离好吗？ 深呼吸。 我真的气到真的吗啡药都拿出来。 那这样不行啊，你这样继续看下去是会马上疯的好吗？ 我已经马上疯了。 好，所以这个是修炼 OK。 对啊，因为我听你们节目也是从蛮小的时候听到现在，然后就是觉得说明明就是很 单纯的广播，然后为什么有些老鼠屎真的是搞成这样子？ 嗯， 我真的不懂。 嗯，有些人真的很喜欢政治。 嗯，真的哎、欸，真的， 尤其非得听不一定啊，就是不管是偏蓝色电台还是绿色电台，就是有些人真的很喜欢政治，然后开口闭口都是用政治框架在看这个世界。那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你戴上了这样的框架眼镜以后，你其实你会用一个蛮偏颇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的，那就是你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啦。然后你的智力也会降低很多， 真的。 所以就 有点现在本来是很怒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说大家都是很平常的心态下去听这个节目，然后就是真的是你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欢乐。 哼哼，好，所以就。对，不要让其他人影响了这难得的欢乐， 对吧？ 呵， 谢谢你们 离开飞碟联盟的 App， 所以这就对，好，晚安了，亚瑟， 好，晚安，拜拜。 然后这就是我说的， 但要他离开，这其实也很没道理。 对，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 对啊， 变成反正我就是在那边吵啊，我在那边吵，把你们吵乌烟瘴气，然后这样子就是 全部都臭掉， 对，全部都臭掉，全部都乱掉，全部都很烦。然后真的，想要在上面对节目做回应的人，就会觉得哦，这干嘛？我不想。哎，真的有人回两吗？ 有啊，因为现在交叉看就会更刺激，有没有？就是可能大家都很气的时候啊，然后甜点就说两小无猜，你就会觉得你就 好 pure，、哦、 你就觉得两小无猜夹在里面 很可爱。 嗯， 哎，有些人很强，还有什么两肋插刀？ 哎。而且还是成语 啊，两栖动物， 双栖动物啊， 很酷， 是要放蔡健雅啦。 很想我，在这边呢，我要感谢刚刚有传私讯给我的安，因为他就说：“玛丽你好，我刚刚听广播有听到你在提男女纠察队某一集，他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说，是不是这一集？” What?That's right, you are awesome. 所以等一下可以给我看了吗？ 嗯。 What? 12分，青春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嗨，你好， 马德玛丽，晚安， 晚安， 是丹尼， 丹尼呀、啊， 对， 丹尼你好，你在偷讲电话吗？ 没有啊。 哦、oh, ，丹尼几岁？ 30岁 的丹尼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上礼拜也有去 David Guetta。 什么？ 你有去大卫库塔 啊？ 对啊。 那你是站在楼上居高临下看着下面的老百姓们，还是你跟我一样在泥巴水里跳来跳去呢？ 嗯，泥巴才是老百姓。 你有挤到很前面去吗？ 没有哎、欸，在中间吧。 中间就是控台柱嘛。 对啊，可是其实南港那边的停车场泥巴算少了。 嗯嗯嗯， 哎、 欸啊， 再多我真的是也无法想象， 受不了，说整个裤子都是那样。 因为你没有预料到的话，你那个鞋子整个就是你没有想到你会在泥巴地蹭。 对啊， 嗯， 因为那天雨下蛮突然的。 嗯， 因为去年就是我参加了两场也是电音的，就是都在大家合并，那个泥巴还是多， 软泥， 而且是我去年到今年就是参加了三场都下雨， 所以有可能大家都困扰这场雨，可能是因为你，你 很可怜 哎， 你蛮衰的， 对啊，而且就是去年去阿卡迪亚那一场的时候更惨，因为它是雨大到就是整个鞋子，因为就很多人会乱丢垃圾什么的，就是回家我整个鞋子是被不知道纸箱还是什么那种，就是粘在上面然后干掉，就卡在那个缝里清不掉了。对啊，而且还有人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喝康才进去嘛，就是有人就是可能跳到一半就是可能就吐了，然后会突然飘来一阵呕吐味，然后有人不知道就开始 踩来踩去， 对，然后就溅起来这样。 但这就是 outdoor 的迷人之处啊，说实在的。对 对啊，可是就下雨就是美中不足， 对，下雨就是心情会不好，除非你真的有一个很强大，就是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弄脏，我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 那你新年会希望今年听到一场是 干 很干爽的 太阳的 希望，可是还好 David 他出来的时候后来就雨就停了。 嗯，对对对，不然他刚登场他自己应该也觉得说哇、wow, amazing。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中信大楼它就是很是不是有配合它的打光， 对，我也在问这个欸，就它大楼外面灯是会有点像 bar 这样子，灯会这样、有亮，有就闪闪烁烁这样子， 它本来就会这样， 所以就算没有 party 它也在那边， 一开始没有啊，一开始没有这么闪， 是哦， 欸，我觉得一直闪其实蛮反的，就是就如果我是一个就坐在那边就看那个大楼这样一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可是坐里面看得到吗？ 应该看不到，因为它在它的外墙 啊, 啊。 就蛮嗨的啦。 好、哦，感谢丹尼的分享。 晚安， 晚安，希望你17年可以听到一场尽兴的、 好 干燥的电音派对。 希望可以。 拜拜， 拜 拜。 在不远处，我奋不将的这一场爱的催眠术能解除，依然不住，我怕和我一个人相处，你不愿返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想要却要不够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一个你清楚，滑雪的行程呢？ 那早就上网找好了。 雄狮旅游，韩国京畿道， 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哎。 对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你都不会写的话。 苏打绿，德国交响乐团，一年后制时间，13首音乐，17首影像，故事未了。修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CD 加 BD， 12月30正式发行，林伟哲音乐社，环球。 我是 DK 金大为。 1:19，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 安妮哦， 对，好聪明哦， 安妮要说什么？ 要来造词啊？ 两什么？ 两难， 两难， 哦，哎，其实都是歌哎， 然后如果两难后面就金两。 哦，因为它要两开头 哦，就两难。 造词是不是规定要两开？就是开头才是造词。造词应该是开头。我记得小时候的规则是这个样子。 嗯， 对。 哦，两难。 两难。 谢谢你的两难。 哦。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上次你们在讲说什么喜欢什么什么英文的发音什么的。 嗯。 然后马克有讲一个法文嘛 ？Deja vu。 对对对，类似就那 是韦伯讲的啦，那是 Web 讲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说那个马克，就是因为我对那种语言没有兴趣，然后想问马克说，就是如果说想要看那个法文的话，就是想要就是有那种就是从那个语音构思方面的书，有没有推荐谁的那个？ 你问我法文我怎么会知道呢？ 不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啦，我又没有学过法文。 哦，好，没关系，问一下而已。 好哦，晚安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居然是不 style， 不然你想到的是 戴佩妮的两难。 今天播过戴佩妮啦。 对啦，可是我刚真的没有想到两难副歌怎么唱啊？ 很难呢、欸，还有柯以敏的两难 更难。 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说说话。有。 喂， 嗨，你是？ 我天啊，怎么那么难打？我是台北的小右。 嗨，小右。 哦，我刚也想到一个两，叫两兆。 两兆后面还有两个字吗？不会吧？ 没有，就是两兆。 你单纯的就 是双方的意思。 哦，两兆，两，你说兆是兆是，比如说 造成的造， 对，造成的造，两兆， 哎、欸， 法律用语， 两兆我不会用、欸，哎、嗯，这怎么小幼同学怎么造句啊？ 嗯，就是例如说，就把它想成双方吧，就例如说车祸两兆这样子， 两兆都过来。 你说你现在是法官是不是？ 不是， 两兆都给我过来。 你们不是说 卖兆？ 所以它是纯文字用法，是不是？没有在说的。 好像很少说，但是就是在纸上面会说。 两兆皆有罪。 嗯，两兆皆有错，各打50大板。 哇，我今天新学到一个词诶，两兆。 感谢你，小佑。 啊，当然我还想讲， 请说。 就。上礼拜我去参加一个艺人的粉丝见面会，然后 艺人的粉丝见面会 谁啊？ 日本 偷办哦？ 屁啦！你不要推给我好不好？你到底以为我是怎样啦？ 在那个 Y 时期那边， 嗯， 是叫酒保百合花的一个 谁呀、啊？ 九宝百合花， 我只知道九宝田力生。九宝百合花配过什么啊？ 嗯，花阳， 花阳， 那个偶像学院的，不、那个 Love Life 的 Love Life 的花阳， 嗯， 配音员的见面会啊、哦？ 对， 然后他是日本声优吗？ 嗯， 九宝百合花。好梦幻的名字哦 ，Love Life。 嗯，我想说就是用就是比较多方面的留言来攻占 APP。 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跳那么快啊？ 就是、可以多聊一点其他方面的事情。 我想说，搞不好声优有很多 fan， 然后就很多、 這個、Love Life 会很多 fan 说啊，去年年有人在听 Love， 有人在看 Love， 哎，有 Love Life， 这样吗？ 我觉得会啊，就跟不知道是谁在那边撒花一样啊！ 我看、啊、还有什么话题可以成功的在 APP 上引燃？你要点一个很大的才可以，就连海伦清桃都没有办法哦。 玛丽要说你自己的身世是假的吗？ 我没有什么， 我就算讲我生日假的，我觉得没有，一定要讲个很大的。 要多大啦？你们？你们要多大？ 我跟你讲，大家都很想要当那个转风向的人。 丞相，你真的成功起风 了！起风了！起风了！ 好，感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玛丽马克，拜拜， 拜 拜。 Still two. 什么 still two? I still two. 他刚刚唱 怎么 still 后面不会有 two 啊？ 他刚后面不唱 still two one. Still the one for you 吧？ 他没有唱 two. 没有吧？ 嗯，不要乱起风，我没有四十。 什么四十是什么？ 玛丽四十岁了。不许你乱起风。 起这个风，我们从第一个小时就在讲吴玛丽深爱着服侍苍太。 你少在接电话，接电话。 02-23-63-9955，嗨。 嗨，马克你好。 哎，你好。 我第一次打电话了，我今年80岁了。 80岁，怎么称呼呢？ 你叫我刘姥姥。 刘 姥 姥，你好。 那个两，那个。 两的造词， 两全其美， 两全其美， 这么简单的，我们都没有想， 两情相悦， 哦，你都是好浪漫的词哦， 而且都是成语， 啊对啊， 对啊，我听了好多年了，晚上睡觉都要听到你们两点，听完了以后才睡觉。 刘姥姥， 对， 金丹茶。 谢谢你， 你在80岁也还是有第一次的呢。 我听了大概7-8年了吧。 哇、wow ， 好久、哦。 今天听了什么梁？怎么那个梁很好，有很多的， 有很多造句的， 对， 想不出来呢。 对，现在年轻人， 这年轻人国文造纸太差了。 没有了，年轻人比较。少去读那些啊， 活着活着。 哎，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个读小学都可以记得这些词儿。 刘姥姥，你两点睡，那你几点起来啊？ 4点。 我大概8点还是10点，不一定。 8点或10点， 我想睡就睡。 哦、okay ， 不受这时空束缚的 啊， 还可以穿越。 不，你不受任何的时间束缚，想睡就睡。 我不会。 嗯， 我想睡就睡。 我欣赏你。 啊？ 我欣赏你。 啊，我耳朵有点听不见。 我欣赏你。 谢谢你。 我像大声告白哦。 啊？ 晚安喽，刘姥姥。 啊，晚安。 晚安。 拜拜。 你们大家都快乐哈。 快 乐 快乐。 啊，要保重身体哈。 是的，是 的。 好，拜拜。 拜 拜。对了，就今天突然变冷了。今天在 APP 上面有听众提醒大家，起风是真的起风了，变冷了，大家要注意、保暖啊。 I'm not afraid to die. 1:29。嗨，你好。喂。 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玛丽马克好。 嘿、hey。 我是小云。 嗨，小云。 我要讲两。 两 手空空。 两手空空。 还有两袖清风。 哇，你最近有缺钱吗？ 欸、 没有啊，只是想到这成语。 嗯， 两袖清风。 12岁6年级的广播女生，未来会成为广播女生吴玛丽，你会选择哪一个造词呢？ 当然是选两造啊。 你说两造、 嗯？ 因为这是你不知道的。 嗯，你谁要卫生纸？ 小云没有卫生纸了。 你在哪里？他是不是在厕所？太荒谬了！ 为什么没有卫生纸要挂我们电话？ 心中都有正向的力量。富邦金控2017全新单曲《为你加油》，由知名广告歌曲制作人侯志坚老师创作，歌手李安君演唱，以轻快的节奏将正向的力量传达到台湾的每个角落。在新年之初，带来新的展望和气象。2017，你想为谁加油呢？ 为你加油，坚持初衷。向燃烧，听那心跳，是因为满满的拥抱。为你加油，永远向前冲，不管未来会怎样，让世界持续美好，是让真相的力量。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11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11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我以为我够聪明，原来傻的还是我。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 蓝又时三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尔音乐听说发行。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两败俱伤讲了吗？ 刚刚 App 人讲 0223639955 Hi Hello、Yo、马克马里好 你好、 Hi、我是红白鸡、 hey, 红 白鸡你好、 hey、 红白鸡是下午三点打电话进 因为你那天刚好在听 对然后是帮大家生火要买遥感的那一位吗 哇马克你记性很好 哼 是 他对于任何要花钱的生活他应该都不是很满意吧 这么严重 他崇尚那个无物欲生活 真的吗 我瞎讲的 我崇尚服侍常态生活 诶、欸、红白鸡要说什么啊 好因为我刚刚才中途加入听到你们有讲两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我想要三个第一个是成语叫两虎相争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是 这个好像没说 是啊 好那第二个就是叫搞笑叫两光 两光 两 光 就 是 一开始妈妈的 对我同事他 有人讲过了 因为就是我同事他唯一想到的 okay. 哦那还有一个是更瞎的我想到一个叫两斤堪鸡 你知道这个哎，这个词应该会被画起来。 哎，你要教小朋友说“两斤堪吉”的“堪”，你记得怎么写吗？也是不容易耶。 对，这个应该会被画叉叉，我想，因为它是一个名字。 对，它是一个名词，就像三只小猪一样。 三个词，三只小猪。 可是两哦也是对，三只小猪 没事啊，那只是搞笑而已。 两斤堪吉是人名。 对。那我还想讲一件事你不知道说应该说我今天有发现一件事今天几个朋友在 LINE 群组里面传了一个连结说这个是脸书上面新推出的系统可以陌生聊天 这么厉害可以交友、哦、这么棒 对 这么棒 然后那大家就在试啊那我今天也就试试看它就是你点入之后然后它会要你设定你要跟你聊天人的年龄层然后你可以设定你要不要公开你的生日也大概就这样子设定大概才30秒就完成了然后你 只能选年龄然后不能选性别 你旁边可以我记得他旁边有一个选项说你可以应该是你可以公布你就是 我是男生 叫什么生对他叫生理男、 哦、 生理上的男生然后另外一个 是 什么另外一个是选择隐藏 嗯 那当然因为可能因为我上面性别本来就男生所以他没有给我女生的选择 嗯 然后结果就配对之后哎，还真的有人进来聊天 那可以选择地区跟国籍吗 完全不行 哦。 然后就乱聊然后咱们俩就 我就跟那个我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是一对一吗 是一对一然后就是像脸书的正常的聊天框一样 那你们聊中文吗 是聊中文我应该说我本来也不知道该聊中文因为我就留个英文写说 anybody here、啊、然后突然就回我了 哇、wow, 哦那聊得快乐吗 我想想哦中间断续也聊了30个小时还聊蛮长的。 34个小时红白鸡几岁 40了。 40岁的红白鸡结婚了吗 没有。 哦单身。 是、 哦。单身的红白鸡。 那聊了34个小时之后呢 那中间就是完全就在瞎聊那。聊到最后结果变成是说好我直接讲结果就是他要帮我订一罐什么特制的印度辣椒酱 然后呢 然后他要寄来给我就这样子 所以要你的地址你就留 没有没有然后很瞎的是然后那个时候他还后来他说他想要去睡觉我说那当然因为我平常上晚班我不会这么早睡 嗯 跟他讲完然后他还 他还蛮好心的说提醒我，他就说如果你要跟别人聊，你要记得要退出哦。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要先退出跟他聊天，才能够再跟别人加入聊，就一次只能一对一，不能够一对多了。 哇，那这样一退出以后，我不是就永远失去你了？ 不是看得到他账号吗？ 看不到账号、 没有没有，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就是说这个聊天系统妙 就 妙在，就是你跟他对方彼此都看到的是固定的那个，应该是他有一个设定的图，一半绿色一半粉红色，然后他上面旁边会有一个三行线的，就是类似那种 Google 的选单，拉下来之后，他会让你选择要不要互相交换脸书。 嗯，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我的系统里面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他按的，我还特别问了他一下。 嗯， 然后他说他没按，然后他也看到他那边跳出来，他以为是我按的，好像系统会自动跳出来问双方要不要互加脸书这样子。那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一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因为这样加脸书，然后两边见面，结果后来结果不是很好。我就说那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啊，那反正我们就随便瞎聊，也没有非得加不可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聊吃的，然后他说他有在跟朋友买一个印度辣椒，觉得很棒，那我就说没事，我要试试看，两个人聊了很多。 所以你们没有换任何，目前的结果 没有 换任何交换资讯，所以你也还没有退出那个对话框。 对，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他特别提醒我，那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是搞笑的回他说啊，没关系啊，为了美食我可以忍。 嗯， 那其实我下面我就留着，可是退出了，那你那个辣椒我不就 收不到了吗？ 遇见人的吗？ 对啊，对啊。 然后他才啊，对齁， 嗯，感觉蛮不错的。 怎么有这个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脸书要把所有 你们 交友软件打趴了， 你们可以玩玩看，就是还蛮有趣的啦。只是不知道，因为刚好 有遇到对的要加聊，他不用新下载任何东西， 完全不用，完全不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登录的时候，他就跟你玩脸书上面游戏一样，他会要读取你的个人资料。 嗯，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只要有玩脸书游戏的都还蛮习以为常。 那等一下，可是现在我用脸书，然后去哪里找这个东西？ 啊，你问的真好。我可不可以等等？我到，因为我刚好开车停在路边，我到有 网络的地方， 有电脑的地方，然后呢，我用开电脑之后，我把这个贴到蚂蚁的粉丝团上面去。 他用手机就可以吗？应该是吧。 你问到我了。 我自己先打开我的脸书看看。 我那时候是用公司的电脑用。我那时候是用公司的电脑用。 好，吴玛丽现在打开，他自己寻找一下。我们感谢红白机。 感谢你。 那所以我等等可以，那我要贴玛丽脸书有开放粉丝。 有啊。 还是我随便选一则留言。 任何人都可以留言跟发私讯给他。 啊、好好，那我等等就把那个连结 copy， 我就贴到他那个象牙塔里面去。 呵呵呵。 好， 再会。 OK。好，拜 拜。 拜拜。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就会这样，就是会有几家超强的科技公司，然后会把大部分的生意都做完，然后小公司就拜拜，赚不到钱这样子。 嗯， 你有找到了吗？ 没有啊，有一个探索周边，这个也不是 吧？不是不是不是， 这看起来没什么一个没有 一个 新 的 东西可以选啊。 还是这也是就是部分开放，有些人就是先开放，然后我们 然后像我们这种没朋友的、跟人家互动很低的啦，脸、书边缘人就是没有资格抢先使用，因为你们不会给我最迅速跟热门的回馈。 嗯，而且那个开放有时候也很妙，就是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字变大这件事情，有些人很早就字就变大，有些人很晚很晚，可能到现在字都还没变大。 我现在看到脸书还有个什么体育消息，这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我好久没有点脸书自己后面这些鬼东西哦。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Hello， Hello,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尾牙无望。 什么无望？ 尾牙无望。 尾牙无望。 怎么这么可怜？ 我要讲一个悲伤的故事， 请说。 就是呢，我因为要出国，然后我时间压在二月初要出国，所以我就只好跟我的公司提离职。然后我就是一个心理战，因为我们公司的年会是在大陆，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毕竟我就在公司也待了一年多，然后想说应该不会让我去吧，那我就是一月初提离职，然后一月底，那一月中的尾牙应该是可以去。 嗯， 结果呢，我就很有道义，想说我已经买，我还没，我一年了， 那台湾的劳基法其实是规定说，如果你超过三年的话需要一个月前提，那如果是未满三年期二十天，那我还想说那我就一个月前就提离职，结果我的老板就，我原本是要出差然后加尾牙一起，结果我的老板就说那你就请订票组就是帮你取消掉这一趟的旅程， 就叫你连出差也不用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超傻眼的，然后我就还想说动之以情，我就跟他讲说我其实还想要 参加尾牙， 对，因为而且可以跟，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同事有些在香港，然后跟台湾同事都会一起去那边，然后我就想说跟他讲说我很想去那，结果我就觉得完全就是大陆企业跟台湾企业果然是有所差别，就是他们就是用一些很冠冕堂皇的借口，就例如说诶他其实年会里面会讲到什么明年的政策啊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就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企业机密就不要让外人知道，反正你都要离开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超傻眼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老板的资历还比我还要浅，因为他算是空降，空降的老板，然后我就觉得超级傻眼的，我就现在就是有点。 那老板是台湾人吗？ 老板不是，老板是大陆人。 OK， 所以你现在在陆气工作？ 我在陆气工作，还一间还蛮大的，很蛮大的一间公司，就还蛮有名的。然后我就觉得，早知道我就不要这么走到，因为我就干脆参加完年会之后，然后跟他讲说我要走了。对，而且我现在变得我不确定我的年终可不可以领得到，因为对我就想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就是可以就是对付老板？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原本我跟他讲说我一月，因为我一月是要提离职嘛，然后我想说就做到一月底。那我老板那时候就是他就说好，那他之后会跟人资商量好之后跟我说，那我就觉得说。好，结果他隔了一天就跟我讲说，那他隔了一两天了，他是先跟我讲年会这件事情，然后才提到离职时间，他就压说那就一月十三号就是你的最后一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超狡猾， 他要算得清清楚楚，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他就等于时间就是一半，然后等于那个月的薪水就没有，然后因为很卡在公司，就是大公司的绩效考核就是拖得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这样年终就有点无望，可是我今天就用了一个小 paper， 我就跟他就是因为今天同事就有提到说其实大家去大陆开就是尾牙的时候其实还会有时间会有1-1的那个绩效面谈，所以我就直接问，但我不会有当面跟他碰面的机会，所以我就用微信就问他说那我的1-1时间是什么时候，他就说他会在我离开之前跟我讲，但是我其实不确定，我其实用很委婉的告诉他说其实老子就是要钱要年终，然后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接受到这个消息，然后对，我觉得其实有点狱卒。对， 但你要出国是要去哪里呢？或是要去干嘛呢？ 我要去展开新的生活，我要去美国，就是 念书、工作还是定居，做移民 定居，然后移民，但是就希望能够找工作，就还是未知数，但是 反正先过去那边， 对，所以就只能觉得就是不断的说服自己说这个选择会是对的，但是就有点悔恨，觉得他们真的太狡诈了， 就是我真是太勾引了。 对，因为我真的 是你太勾引了。 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良心，我想说，就是提前跟他们讲，然后因为跟老板其实互动也都还不错，然后只是没有想到会就是真的就是讲完之后，然后马上，但我其实当然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就是讲说，其实领完年终之后再走，但是我就是迫于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压好，所以我不得不，所以我觉得很奉劝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尤其你在入职企业的话，其实你就是 领完年终再走。 对，但我觉得我还好，我有坚持一个点，就是我有打电话去问我些 HR 的朋友，然后他是说，因为其实离职的协议是双方都要讲好才能够，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希望我的离职时间还是压在就是一月底，对，但就是工作天是1月26号，所以我就觉得，我至少学习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至少有愿意去谈判，然后愿意去 跟我的主管，就是我没有撕破脸，因为我觉得毕竟好好的离开一家公司做一个很好的收尾， 完美落地， 对，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嗯，对啊，然后就有点预祝，而且我们公司抽的东西都超好，上次抽了几百台的就是 MacBook， 然后还有 iPad 什么的，超多的， 几百台的起跳的， 对，就是真的很大的。 莫非第一个字是有爱的？ 不是爱 哦，不是爱， 但是就是台湾好很大的新闻，他的相关的竞争对手。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因为很好的同事在里面，所以没办法诅咒那个企业能够 倒掉， 对， 爆炸 为难。对，就只能做自己，就是再更正面一点喽。大家过来抱怨一下， 新生活一切顺利， 谢谢你。然后我希望啊，然后我再额外再琐碎一件事情，就是我姐姐在一间公司，然后我最近很开为她开心，是她就是她其实是还蛮安稳的，她是会计，她很安稳。 嗯， 然后她最近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然后可能在不是在台北这个城市。所以我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给他多多的鼓励，然后让他有一个在2017年有一个新的工作，新的开始这样子。因为我即将要离开他，所以 姐姐 对我们 的这个城市还在台湾吗？ 还在台湾，但是我们两个、 哦、要离开台北，你们都要离开台北了。 对，然后我去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我们算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对，希望能够得到你们两个的祝福。 姐 弟都要起飞了， 干巴爹， 干巴爹， 好，谢谢你们， 晚安了， 拜拜， 尾牙无望，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ow。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吉凉茶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现在购买王老吉凉茶不必抽奖，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赶快拨打02-2671-0215 02-2671-0215，活动详情请上王老吉凉茶粉丝团或王老吉官网查询，再不抢就来不及咯。 听见第100个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们说的第100个我，一天一天要各种生活的拼，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 情歌悠然，劲歌热辣，对唱深情，两首新歌加七张专辑，31首金曲再现，容祖儿100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英皇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昨天1月9号是平平黄豪平的生日 哦， 今天1月10号好像是王令翔的生日耶。 什么？ 我刚刚有看到有人在祝他生日快乐， 翔翔生日快乐。 嗯， 打电话吵他，